好，嚟到第二节嘅电影率先睇啦。咁头先就介绍咗一套都两个礼拜前上映的一套电影啦，叫《冰封逃生》啦。咁大家如果吓、啊、见到今个礼拜都仲有得睇嘅，咁大家自己去戏院去吓睇睇啦。咁头先第一节完之前咧，咁我就买咗个关子，就话系睇咗套新上映嘅电影啦，就叫做《猎杀星期一》啦。咁呢套电影咧，其实我第一次知道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其实系讲緊我諗都应该早两三个礼早一个月前啦。咁我去台湾嘅时候呢，就攞咗套呢套电影嘅电影单张返嚟啦。咁见到啊呢套电影好似几得意咁样。但係望一望劇情呢，又諗啊呢套其实系咩电影嚟㗎呢，即系会有少少自己都摸不着头脑，系啊，究竟是动作片啦、啊，定是悬疑片啦、啊，定是啲叫做特技片咁样呢。咁其实呢套电影睇返个导演先啦。啊，原来个导演系曾经拍过呢个叫格林双侠猎巫世纪嗰位导演。咁、啊呢位导演咁即系话，如果系咁即系会玩特技嘢多啦。咁但系呢啊，原来佢又真系唔止玩特技喎。佢又原来中间系有少少故事性上嘅一啲嘅铺排，而令到我又觉得啊呢套电影原来系有少少佢嘅发挥空间咁样。咁呢套咧，我会定义为一套，其实都可以话系一个特技啦，再加呢一个叫做悬疑片，真系一齐有晒嘅。咁好啦，咁讲呢套戏先啦。咁呢套戏其实就个故事系关于啲咩咧？咁其实佢就系发生喺一个叫做未来嘅社会，未来嘅时间空间嘅社会度嘅。咁就係发生喺2073年。咁喺2073年嘅时候呢，咁就话嗰陣时其实都叫人口过剩啦，即係好多人都生育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嘅出世啦。咁令到呢其实喺嗰陣时，即係嗰陣时未来嘅社会呢，已经去到一个叫做饥荒肆虐嘅年代。即係话好多人都冇嘢食㗎啦，即係缺粮啊，缺水啊咁样。咁如果咁样嘅话，即係其实要开始要抵制呢一个人口㗎喇喎。咁但佢点咁嗰时又点去諗呢个方法呢？咁就係话有一个叫儿童分配局嘅一个机构啦。咁就係话呢，其实係会叫做将啲儿童呢就会去冰封咗之后呢，就会系去到某一个年代啦，咁佢哋就会醒返，就会去活喺一个未来嘅一个社会嗰度嘅。咁呢、这个儿童分配局嘅呢个负责人呢，叫尼哥开曼呢，咁佢就倡议咗一个叫做一孩政策呢样嘢。咁即係话每一个家庭入面呢，都只係会可以生一个小朋友。咦，你谂下呢一样嘢好似几熟口面喎，应该讲㗎嘛。好啦，咁其实政府呢佢都严厉執行呢样嘢嘅。咁就话如果你係生多个一个小朋友嘅话呢，咁佢哋其实就会将嗰啲小朋友呢就会去冰封，咁就叫做去将佢哋去未来之后先去再生活啦。咁好啦，咁之后呢就讲其中有一年啦，咁讲緊30年前嘅时候呢，就话有一个有人呢叫 Terence， 咁 Terence 咁其实佢个女呢就咁啱就出生咗小朋友，好生唔生就生七个小朋友，七个女仔。咁而家佢哋都因为咁知道有七个女啦，咁即係话其中有六个都唔可以继续生活噶啦，咁但系好唔好彩地咧，阿 Terence 个女女咧就因为生完呢七个小朋友之后咧，就意外就身亡咗。咁就系话咁阿 Terence 就唔想放弃佢呢个七个小朋友，咁于是咧佢就将佢呢七位嘅小朋友咧就隐姓埋名，咁就会将佢哋由大至细啦，由星期一去到星期日嚟命名佢哋嘅。咁阿 Terence 就将佢哋就放喺，即系就寄居喺间屋入边啦。咁就定期时咧都会去特训佢哋啊。咁特训完之后咧，咁希望佢哋可以将来有用啦。咁但系啦，如果佢叫星期一至星期日嘅话咧，其实喺呢个未来嘅社会入边咧，其实系唔可行嘅，因为系唔可以多过一个人身份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七个咧都会有一个共同嘅身份，就叫做Karen Simon 嘅。咁 Karen Simon 呢其实就会变成咗佢哋七个人 嘅身份啦。咁点样去做呢？咁就係话其实佢哋逢星期一到星期啦，咁就係根据返佢哋嘅名啦，星期一就可以星期出街，星期二就星期出街，直至到星期日。但佢哋出到街嘅时候呢，佢嘅身份就叫 Karen Simon。好啦，咁佢哋平时都系咁样出外活动，翻工、放工、翻屋企咁样，咁直至到有一日嘅星期一，阿 Mandy 就唔见咗。咁点解唔见咗呢？咁如果未睇嘅观众朋友呢，咁我就梗系买个关子先啦，咁大家自己去戏院睇啦。咁我就睇完之后呢，其实我未睇之前呢，其实我都有少少心大心细。点解心大心细呢？就係、是、觉得点解呢套电影，首先个名得意啦，叫 What Happened to Monday。咁当然睇完之后你就明白到点解系 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啦，亦都明白点解叫猎杀星期一啦。咁佢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如果当香港同台湾都同一时间用同一个片名嘅话，咁即係基本上佢呢个猎杀星期一系有特别嘅含义嘅。咁亦都好明显就系一个好有含义嘅意思喺度入面。咁如果大家头先留意到啦，咁其实都话嗰七位女子都系叫做由星期一叫星期一，咁即系话喺佢哋其中七个入面，星期一系发生咗啲事啦。咁点解要猎杀星期一呢？背后一啲叫做合约性嘅关系啦。咁所以令到星期一就要去被猎杀，或者系要去猎杀呢个星期一嘅。咁呢套戏我自己认为就系、是、其实佢都唔算系一个好大嘅 budget 嘅一套电影嚟，即同头先嗰套《冰封逃生》嚟比咧，其实呢套真系大巫见小巫，呢套真系好细，即叫做细 budget 之余，咁当中嘅演员更加多，其实唔算太熟悉啦。咁但系其中两位啦，我谂两位主要嘅女演员，即不容忽视嘅就系呢个路美惠帕斯同埋呢一个 Clint Close 嘅。咁我谂Clint Close 都系一个老牌演员啦，其实近期我又好似发觉又唔算太多电影佢系有份演出嘅。咁我谂即将会上嘅一套叫做东方列车，系啦，咁佢嗰套戏都会有份呢个参与演出啦。咁我觉得有几有趣嘅，其实呢套戏叫做东方快车谋杀案，系啦，咁东方快车谋杀案 ,King Ghost 都会系其中一个角色咁样。咁我觉得系呢个几有兴趣，几有趣嘅就系呢，其实佢个故事呢几有创意嘅。可以讲到听就系呢个一个原创嘅一个电影故事嚟嘅。我諗近年都叫做卖少见少嘅啦，原创故事都唔算好多电影都系会有一个 original story 去拍成一个电影啦。咁但系啦，头先所讲啦，呢个一孩政策系咪好熟口面呢？冇错啦，咁大家记唔记得好多年前，即系中国都系提倡呢一个一孩政策㗎，即系每一个家庭都系一个小朋友嘅嘛，其实。所以其实睇完之后，即系睇完佢嗰阵时睇完佢嗰阵时都会觉得点解咁都俾佢可以諗到呢，真系就呢一孩政策仲喺未来呢个世界喎，唔系现代呢个世界喎。咁我觉得其实几有意思嘅，即系呢一个故事嘅发展系。好啦，咁头先所讲啦，咁Clint Close 之余啦，咁同埋Naomi Rapace 啦，咁佢我諗大家最有印象佢呢套佢嘅演出，咁应该都系一个叫做龙纹身的女孩嘅原装版本嘅女主角。咁佢同另外即系佢演嗰个版本，我自己觉得系都几入言入界嘅。咁当然啦，你话要去比嘅话，咁就冇得比，即系真系完全系 perfect 噶啦。但系我又觉得好似佢近年又唔系太多电影去演出过喎。咁原来发觉都即系比较少，好似真系比较少咗。咁佢今次咧就又演翻套荷里活电影啦。咁我自己觉得系佢嘅演出咧，系都几有惊喜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今次系一个人嚟演七个角色，就系头先所讲个七个女仔，由星期一到星期日都系由佢一个人演晒嘅。咁我谂近年呢、這、一个即系叫一人分析两角，或者一人分析几角嘅一个尝试，都唔系一个咩什么一件难事嚟噶啦。即系其实好多电影都会系尝试去咁样嘅做法啦，亦都可以咁讲，就系其实好多嘅 电影都可以用一个好唔同嘅一个特技嘅效果去做一啲咁一人分析几角嘅尝试嘅。咁、但係今次Naomi Rapace 呢都其实佢每个角色都系自己演返之余呢，咁其实喺套戏入面呢佢有几多叫做同场嘅演出㗎喎、即係话其实好多位都系佢自己一个人去做晒嘅。係啦，咁上每次呀，咁即系我觉得系佢喺演出方面咧，都其实有少少嘅一个几大发挥嘅尝试嘅。唔好意思啊，系有少少咳啦。咁好啦，咁讲翻佢今次演个七个角色咧，其实都系嚟自有七个唔同嘅性格嘅。咁有叫做温文啦，亦都有呢个天才啦，亦都有呢、一个叫做有少少暴力倾向啦，又或者系有啲系叫野性咁样，即系唔同嘅角色佢都有演出过啦。咁喺呢套入面咧，佢同一时间演晒七个角色咧，其实我自己就会认为系几别开心面嘅。喺同一时间喺同一个画面入面，可以望晒七个唔同咁嘅角色之余咧，其实佢哋互相都系一个互动嘅。咁我觉得系咁都可以俾导演去谂到呢、一个效果同埋呢一个创作咧，其实都功不可没。同埋我 check 翻啲资料就系话咧，其实呢一套戏嗰、那个剧本咧，其实早于呢个2010年咧就已经写好咗噶啦。咁但系咧我谂最主要嗰个原因就系因为个剧本都比较有呢个难发挥嘅空间。之余我谂系七个女演，即系七个主角要一齐演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都会系几有难度嘅，系啦。咁我睇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导演都其实成功咗啦，叫做即系可以将呢一个咁嘅效果做出嚟。咁其实系我系觉得有意外惊喜嘅，呢套电影其实佢 budget 唔算好多㗎，就即係真係可以，我都觉得系一个系叫做B 級，可以话 B 級制作啦。咁佢场景都唔算话太多嘅，即係佢室内呢可能都系来来去得个两三个㗎啫。咁街外嘅场景都可能来来得个一两个到㗎啫。即係其实基本上来来回回啲地方都系差唔多嘅地方。咁我会觉得系即系导演识善用呢啲叫做唔多嘅空间，而去捕捉到一啲叫做紧凑嘅节奏。例如好似有啲佢一啲嘅叫追逐嗰啲场面啊，或者系去打嗰啲场面，嗰啲场面我会觉得系佢真系拍得几好睇。同埋我会觉得系佢会去尝试去利用一啲咁狭小嘅空间去呈现咗一个好强力嘅一个紧凑嘅剧情张力啦。我自己我会諗嘅就係、是、点解导演係真係可以咁够僵去真係去拍呢套戏呢。咁我自己就冇睇到格林相合嘅。但我听返嚟其实都毁誉参半嘅嗰个评价都。但知道咗其实佢导演可能都会拍开呢一类嘅一啲叫做特技片或动作片嘅时候，咁去到呢一个劇情或者去到呢一个故事嘅时候，佢会去点样去控制嘅呢一个电影嘅效果呢。咁我諗就係佢係靠呢一样，即係靠呢个唔同嘅人物嗰个角色嗰个性格啦，亦都係靠呢一个佢嗰个拍摄嗰个技巧啦，佢会将佢嗰个劇情嗰个压迫感啊呈现出嚟。但係啦，虽然话你有啲紧凑啊，有嗰啲剧情张力啊咁样，其实我都觉得佢有啲长嘅，讲緊都123分钟啊，即係都两个钟多。其实唔闷嘅套戏，即係真係完全係可以代入其中，你真係会去好驚啊女主角真係会唔会有啲咩事会发生咁样。但係佢有冇？我自己又觉得佢冇乜点拖嘅，其实即系可能有少少位，其实如果即系紧凑少少，或者去修饰下，其实嘅话咧，我觉得会再好睇啲咯。唔需要话太多篇幅去，可能去描写某啲场口啊，或者某啲情节啦、其实都已经系够噶啦。 咁都可以再讲多少少啦。咁其实佢套戏入面嗰个所谓嘅未来世界呢，我諗喺好多电影入面都已经有讲过㗎啦。即係可能头先都提及，即係啱啱开始电影之前都提及过到 Blade Runner 啦，即係2020啦。咁其实都已经系讲緊一个未来嘅世界啦。亦都或者可能讲緊可能近期少少啦，一套未来报告啦 ，Minority Report 啦，咁都其实已经讲緊一啲喺未来会发生嘅一啲嘅情节嘅。咁喺呢一套入面，其实你都会揾到好多而家系可能仲未有，但系将来都有机会发生嘅一啲嘅情节咁样。即系例如好似原来我哋而家系唔需要带身份证出街嘅，原来系靠一只手腕带。嘟一嘟啊，就可以侦察到你嘅身份系边个？你叫咩名？咁你嘅嗜好系乜嘢？咁你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你去过边度？或者你住喺边？咁其实都全部 check 到晒噶啦。咁你可能你去要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要过关嘅时候，就靠呢个手带啦。咁同埋除此之外咧，其实你嘅手掌咧，原来都系一个电脑嚟嘅，原来碌一碌就可以将啲 data 呢由我传到去你嘅手上。即係我諗呢一啲嘢都其实係叫做天马行空啦。咁你话实唔实行到，我而家嘅达唔到你2070几年咁嗰时候，我都唔知道去边度嗰时候，就係咪先。都讲緊係成60年后嘅事 ,60 年后啊好命啲嘅 ,100 岁唔好命就已经係咁先啦。咁但係呢我諗有啲电影其实佢之前好多年前都提及过，但係其实即其实而家都我谂已经系成咗事噶啦，即系好似话未来报告入边嗰啲喺个大荧幕度可以一路开会啊倾嘢，其实而家都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又或者系可能睇紧再早期少少嘅2001太空漫游啊，其实而家都唔使去2001已经太空漫游咗啦。即系好多好多嘢其实都已经。实行咗啊！即系始终一个喺一个叫做社会发达，又或者一个科技发达嘅地方，咁去到某一个层面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会唔会令到将来嗰个社会会有啲几大嘅变化嘅咧？咁其实呢一样嘢，我谂都系呢一套电影佢有去讽刺嘅一啲嘅叫做社会现象啦。人口过剩其实呢样嘢都无可厚非噶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去生育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如果去到将来好快咁就生第二个，即系其实基本上你一路搭上去，亦都会令到去嗰个成个人口就逐渐咁增长，逐渐增长嘅时候，可能去到而嗰个时代，可能又冇乜嘢食啦，咁冇乜嘢食嘅时候就搞到可能真系会有一啲叫做所谓嘅一仔一女政策。咁到时候就未必可能真係去到可能头先所讲嘅咩叫冰封啊，可能佢哋会有啲唔同嘅一啲叫做行动去做啦。亦都可能去抵制一啲家长啦，叫做家长去唔俾佢哋生育咁样。即係我觉得你要控制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即係但系呢、这个即虽然呢个系一个叫做虚构嘅故事，叫创造一个故事啦。但其实睇如果作为一个父母嘅你哋呢，其实如果睇到即係呢套电影，其实都有少少都几反讽嘅，即係又叫你生 BB 啊，但係而家又话俾原来人口过剩又要去抵制呢啲小朋友嘅出生，咁又唔俾佢哋去生 BB。即係我觉得成件事系会好难控制啊。咁不过呢个都系将来嘅事啦，咁将来嘅事咁梗系留翻将来嘅下一代去諗啦，系咪先。好，咁呢套电影其实我自己就都几推介大家睇，咁但系其实睇返啲电影院嘅放映时间又好啊，佢哋嗰啲场次都好，其实都唔系太多㗎咋。咁我都希望大家去睇呢套电影啦，即系始终一啲比较，我諗比较真系叫做呢度都叫其我都觉得系都另类少少嘅一套叫动作片嚟嘅，或者一啲悬疑片嚟嘅。我唔想即系大家去浪费啲好嘅机会去睇啲好嘅电影啊。咁所以呢度我一直都睇嘅，系啦。咁都想希望大家去留意一下呢部《猎杀星期一》啦。好，咁一阵间第三节咯，第三节又讲一套新上映嘅电影之余，咁都推头先所讲啦，就会可能讲多少少关于香港亚洲电影节少少嘅消息嘅。下次见。